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21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7.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您将了解到天津报告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陕西疫情已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其中36例全部为德尔塔变异株。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明年1月1号起道路停车缴费新增补缴环节。 天津方面，天津市召开打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引擎，推动北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河北石家庄市可能会出现中度及以上的污染过程。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90%以上学生在规定时间完成书面作业，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 国际电讯方面，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成为在美主要流行毒株。 新增90例阳性，英超仍然宣布不停摆，可能考虑控场比赛。 文体资讯，冬奥之环今天亮相冬奥公园，30多个景观节点全部完工。 冬至节气，京城老字号注重创意营销，传播时俗文化。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12月19号，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宝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当地迅速对该病例所在的华清化市进行了临时封闭管理，同步开展流调、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截至今天上午10点，相关风险人员已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病例所在的宋庄镇华清化市已经被划为了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宋庄镇的环岛西路以南、徐宋路以西、小宝工业路以东、华清化市南门、吴明路以北范围划为了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而小宝村全村划为了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据通报，病例本人以及所在的化市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相关的防控要求，将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记者今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一名浙江绍兴返回天津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天津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涉疫人员排查管控、环境样本采集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这名阳性人员12月7号自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自驾返回天津，并且按照相关规定在西青区中北镇进行了居家健康管理。17号根据绍兴市疫情的情况，他被转送集中隔离。20号深夜他的核酸检测初筛为阳性，21号清晨复核阳性，转送到了海河医院。而在今天上午10点钟，经过天津市中级专家组的综合分析判定，这名感染者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截至今天上午10点，累计判定追踪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封控区内人员等共183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他排查管控工作仍在进行中。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物品和环境样本27份，核酸检测结果阳性5份，均为家庭内的环境样本，其余均为阴性。目前，天津市划定西青区中北镇东兴里3号、4号以及5号楼为封控区，小区其他区域为管控区，感染者轨迹关联菜市场等公共场所均已实施停业封控。 为了持续推进60岁以上老人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目前天津市各区分别组织疫苗接种工作组，为出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接种服务。请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不高啊， 好， 就挺稳的。 只要能控制在160-100以下就可以。 75岁的范大爷家住河西区越秀路街增强里。今年6月，范大爷因突发脑梗进行了颈动脉支架手术。病愈后，肢体活动不便的范大爷一直犹豫能不能接种新冠疫苗。医生入伙后给范大爷做了详细讲解。 这个您只要在慢性病的平稳期都可以，您这个脑梗梗塞以后，然后2-4周进入平稳期。您这时间有多长了？ 我是6月份， 就9个月了，可以了，那已经进入平稳期了，没问题。您这个病例 您看过， 您这些慢性病的药啊不用停，您还按那个量吃，不用改啊。 多少有点紧张啊。 哎呀，这个针特别细，都是那个 一下就 OK 了。 随后，医生一边安抚范大爷的紧张情绪，一边进行接种。接种完成后，范大爷说：“ 本身想打没有打，这个政策呢非常好。接种完了以后啊，就现在感觉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反应。” 为了加强60岁以上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目前河西区每个街道和社区都组建了疫苗接种工作组，逐户排查，逐户上门宣传，并提供入户接种服务。河西区越秀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曹天旭说：“ 咱区机关的干部下沉到每一个社区，然后成立这个工作组，跟咱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工作，把未接种人员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跟这个筛选，然后也是以网格为基础，建立一人一策，每个人分析他的具体的情况。目前总体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今天下午，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透露，陕西这次疫情病理标本全基因组测序全都为德尔塔毒株。据介绍，截至目前，陕西省疾控中心共对36例本土病例标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全部为德尔塔变异株，均与12月4号巴基斯坦入境航班 PK854 旅客中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说，此轮疫情西安市出现了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现已出现外溢病例，涉及咸阳、延安和广东、北京。经过专家研判，疫情已经进入到病例报告的高峰期。 继续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20号的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57例，陕西43例，其中西安市42例，咸阳市1例，浙江8例均在绍兴市，广东6例均在东莞市，含8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陕西，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下午5点钟，浙江省召开第95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会上通报，自昨天下午4点到今天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例，均在绍兴，无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2月5号到今天的下午4点，浙江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86例，其中宁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4例，绍兴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83例，杭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9例。 另外，据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发布今天的消息，为了坚决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途径，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根据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对于小岳街道实施封控管理七天时间。封控区域内严格实施人员居家封闭隔离，必须足不出户，并且尽量做到户内人员分房分间隔离，避免户内交叉感染。封控期间对于日常生活提供上门服务。此外，封控区域内除国计民生、疫情防控、紧急救援等车辆人员以外，其他的车辆人员一律禁止出入。 据广西省东兴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昨晚东兴市在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目前已对这名阳性感染者进行了隔离治疗，并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区域管控和隔离管控等防疫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消息称，明年1月1号起，道路停车缴费新增了补缴环节，欠费不超过50元的轻微违法行为，补缴之后将会不予处罚。北京市人大于今年9月通过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41条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道路停车费的补缴环节，降低了处罚标准，明确了先催缴后处罚的程序，督促停车人及时补缴。停车人应该注意在驶离车位之日起30天之内，通过北京交通客户端等线上或线下缴费渠道缴纳停车费，逾期没有缴的，需要在45天以内补缴期内完成补缴。如果超过补缴期仍然没有补缴欠费，那么将会由区停车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对在一个自然月内同一车辆在同一行政区欠费不超过50元，补缴后不予行政处罚。明年1月1号起，停车人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进行欠缴道路停车费违法处理，同时还可以线上补缴欠费，下载文书、查询票据等，也可以前往各区停车管理部门线下执法服务窗口现场接受违法处理。 北京市自2019年起实施了道路停车改革，截至到目前，北京市1031条道路 8.99 万个车位实行了电子收费，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道路停车费全额上缴区级财政，黑收费、乱收费、溢价行为将会基本杜绝，道路停车秩序明显好转。 从今天开始，北京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霍营和回龙观东大街五座试点车站开通实名长乘客快速进站通道。记者注意到，不少乘客携带了背包，超过了尺寸的限制，因此实名进站后仍需过机安检。 完成注册的实名长乘客进站前，打开北京通的客户端，点击地铁信义行的页面，出示开通成功的页面，就可以绕过导流围栏，直接快速进站。而站内的安检通道之旁，也会为长乘客设置了专门的刷脸通道。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确保安全，实名长乘客如果携带了超过30厘米乘15厘米乘20厘米大小的物品，仍需配合接受物品过机安检。同时，站点工作人员还将对内部部分的实名长乘客进行抽检。今天早高峰，就有不少背着大背包走实名通道的乘客被拦了下来，需要再次过机安检。 那么如何申请实名长乘客快速进站服务呢？乘客可以通过下载北京通客户端，在地铁信义行的模块当中申请。申请成为实名长乘客，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诚实守信，无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及其他不适宜的情形。在选定车站，月乘车达到10次及以上。 而开通实名长乘客快速进站服务之后，系统将会在每个月月初对于实名长乘客资格进行自动的复验，复验通过之后，乘客即可以享受实名长乘客快速进站服务。 大兴机场今天公布，近日已开通定制巴士服务。目前，旅客乘坐机场巴士朝阳站线可以在线预约，就近上车。目前，大兴机场定制巴士线路依托朝阳站线运营，途经大北窑、甜水园、朝阳公园、姚家园等商务区和居住区。旅客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民航机场定制巴士”，线上预约位置和时间，根据定制巴士行驶路线就近选择上下车的位置。大兴机场定制巴士乘车地点在航站楼一层18号门外，河北出租车区域，车型采用17座纯电动商务车型。 其中，大兴机场到北京朝阳站方向，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提供定制巴士服务，每20分钟为一个定制间隔，最低5人即可以拼车成功。北京朝阳站至大兴机场方向，每晚10点到次日凌晨6点提供约车服务，1人即可以成行。后续大兴机场还将会在公共交通覆盖的盲点或运营时间以外的时段，以定制巴士作为补充。 昨天，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跨省市综合保税区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正式通过由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8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组实地评审验收，朝着建设开放型经济创新平台迈出了重要一步。 立足北京与河北两地协同发展实际需要，大兴综保区正被建设为监管最有效、通关最便利、设施最先进、管理最科学、资源最集约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成为了促进北京五子联动的重要一环。 未来各项创新海关政策还将在大兴综保区落地，助力其发展生命健康产业、航空保障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以及供应链金融等创新业态，打造我国空港型综合保税区发展引领承载地。 截至到目前，大兴机场综保区1期保税功能区产业用地共计13宗，北京、河北两地已经联合制定了企业入区标准，开展招商工作，已经签约入驻新加坡南洋投资跨境电商项目、上药华北国际供应链中心等6个项目。口岸作业区已经建成了 BCS 国际货站库、南航国际货站库以及东航国际货站库等设施。 今天，高铁移动主题邮局正式亮相。坐上京张高铁，不仅能去看冬奥，还能在列车上购买邮品，寄出明信片。这是中国邮政在高铁上开设的首家主题邮局。 记者了解到，高铁移动主题邮局采取移动的高铁列车和固定的邮政营业网点相结合。邮政营业网点开设在了北京丰台区角门邮政支局服务厅内。今天正式营业之后，将会限时推出彩色邮资机戳，还有明信片、纪念封及多款精美的集邮品。 为了满足旅客和集邮爱好者的收藏需求，高铁移动主题邮局将特别陆续推出以科技出征凯旋为主题的彩色邮资机戳3枚，彰显对历史与文化传承的八达岭长城站、太子城站、张家口站等京张高铁沿线站台建筑造型为图案的纪念戳10枚，形成高铁移动主题邮局特有的纪念戳系列图案。 同时呢，旅客还可以通过扫描主题邮局现场所设置的2维码，享受邮政报刊预订、生活便民缴费等线上服务。开设在北京丰台区角门邮政支局之内的高铁移动主题邮局，将会通过高铁火车头造型，从现在开往未来的复兴号站牌等特色场景元素，将主题邮局打造成时空交错的穿梭隧道。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公积金中心了解到，目前北京东城管理部、海淀管理部、朝阳管理部、门头沟管理部、密云管理部和贷款中心等6个网点上线试用了智能服务终端，计划明年内覆盖中心在各区县下设的所有18个管理部。 智能服务终端可以自助办理购房取款、租房提取、公积金贷款申请、调整月还款额、公积金缴存明细查询以及贷款明细查询等40个政务服务事项，全面覆盖了中心面向单位和面向个人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各项服务无纸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快速办理。通过刷脸、大数据、电子签章签名等实现用户登录风险防控、数据核验、智能审批以及电子凭证等功能。 另外，终端对单位用户和个人用户构建了个性化的精准画像，一共建立了近50类客户画像模型。我们通过客户画像模型对用户进行智能识别，实现了猜你要办什么业务，并主动将不同功能进行智能推送。相关负责人介绍，智能服务终端还预留了更多的可扩展模块，包括二维码扫码、远程呼叫器、在线摄像头等，将进一步拓展扫描支付、智能识别、在线支持等智慧化服务。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在取得正式房本之前，先拿到一个不动产登记证明，可以有效地防止开发企业一房二卖。昨天呢，记者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北京市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网上办理服务，从今年9月1号推出至今，已经完成了首批527笔业务，买卖双方无需前往办事大厅，在网上就可以办理该项业务了。 据了解，这个政策适用于今年5月1号以后网签预售商品房合同的新建商品房项目。买卖双方通过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登录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办理预购商品房的预告登记，只需要一个工作日即可领取得到不动产登记证明。 通过全程网办和跨省通办，即使购房人身在外地，买卖双方只需要在网上进行身份认证即可以申请办理。该登记业务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而据了解，预购商品房办理预告登记推出网上办理服务之后，北京市还将会逐步实现预告登记、转本登记等服务事项，进一步便民利企。 今天，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打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引擎，推动北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围绕积极融入双循环，打造国际消费城市和区域商贸城市的双中心目标，天津北辰区加快推进区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引导重点商业项目进行差异化布局，相继引入王府井购物中心、绿地全球贸易港、宜兴布未来天街等一批高水平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目前这些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不久之后天津城区北部一条集跨境电商、境内免税、线下体验、购物休闲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国际化消费带将会拔地而起。 另外呢，天津北辰区以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重点，瞄准全区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和高水平服务业，采取精准招商、主题招商、产业招商等方式，全年引进了内资项目1192个，投资总额达到336亿元，加大企业服务力度，提高审批效率，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做到拿地即开工、审批不打样，力促 SMC17、 华科泰、大旗激光等17个项目竣工投产，北科建宏创科技园、滨海联创制造产业园、精雕数控等41个项目开工建设，北辰京津医药谷启动建设，为产业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实施第38周年，也是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的启动实施之年。记者从今天北京市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北京市统计创新采用一加 N 的执法模式，首次实现了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北京市统计局一级巡视员宋建国介绍，多年来北京在加强地方立法、强化法治观念上卯足了功夫。 2016年1月1日，我市颁布实施了北京市统计条例，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部门与社会信息资源的拥有者加强信息共享的模式。各部门的经济社会数据从未出现同一指标名称不同数据口径的情况，有效地维护了政府统计数据的权威性。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对统计数据至关重要。今年北京市统计局创新采用一加 N 的执法模式，非现场执法检查、多部门联合检查、专职和专业执法检查相结合，首次实现了多地区、多行业、多表种的全覆盖检查。在监管过程中，市统计局采用了随机抽检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压实防范责任。今年是全国统计法治宣传教育第8个5年规划的启动之年。北京市统计局法规处处长杨世业介绍了全市宣传工作的安排情况。 一是全面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利用网络培训平台积极探索建立网络学法课堂、手机客户端学法专栏等等。二是坚持每年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统计法律法规培训。三是加强统计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拓展社会各方面参与了解统计立法的途径和方式。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在昨天闭幕的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天津代表团共斩获了6金10银13铜的优异成绩，总奖牌数29个，位居全国第二位，展现出了天津市博士后人才的创新实力和创业风采。请听天津台记者吴妍妍从广东发回的报道。 由本市博士后人才创立的天津华汇新科技集团，这次携高端光电子芯片中试平台项目亮相大赛创业组比赛，最终从61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头名金奖。这个项目凝聚了当前国际激光器芯片先进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 5G、6G 等光通讯领域。项目负责人、集团董事长兼 CEO 曲迪说， 也都是从硬的科技出发，然后去解决国家的关键的重大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呢感觉比较兴奋，我也更加有信心，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感觉到也非常有压力，也希望我们能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能够更快的更好的去发展。 通过大赛，本市涌现出一批硬核项目。大赛生物医药与大健康赛道评审专家、丹纳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泽奇表示，大赛成果充分展现了天津的产业优势和创新实力。 你像我们赛道有天津两家，一个是天津大学，一个天津科技大学，第一名第二名吧。天津的项目也是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节目也是跟上了整个世界的前沿，也是中国卡脖子和重要的一个技术领域。所以天津市把这个生物医药作为整个八大支柱产业，我觉得是非常有前瞻性。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根据环境监测与气象部门联合会商，从今天开始，河北石家庄市可能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过程，主首要的污染物为 PM2.5。 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20号白天，石家庄晴空湛蓝，暖风和煦，空气质量凉。不过，这样的好天马上就要变脸。受弱气压场影响，从20号夜间开始逆温形成，污染扩散气象条件转差，静稳天气形势建立。石家庄市环境气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静： 本轮污染过程的特点呢是天气静稳、高湿，特别是21号夜间到23号，相对湿度白天也在70%到80%。夜间呢会达到90%以上。那么这种高湿静稳的天气呢，极易引起这个气态污染物，比如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这种二次污染的转化，拉高呢 PM2.5 浓度，加重本地污染，部分时段呢可能会达到中到重度污染。 为应对此次污染天气过程，石家庄市继续实行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措施，主城区内全天禁止重型、中型货车和三轮货车、拖拉机等通行，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等停止露天作业，建筑施工工地禁止土石方作业、喷涂粉刷等，并增加洒水溢尘频次。陈静 建议呢，广大市民朋友尽量绿色出行，减轻汽车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不要在这种不利的气象条件下 焚烧垃圾、秸秆以及杂物等，燃煤、燃气企业加强污染源的管控，力争呢降低污染等级。 继续关注河北方面，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全国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河北石家庄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流程优化、效能提升，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邢世新是石药集团生物制药新建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主要生产高端生物制剂。由于生产工艺对供电可靠性要求比较高，需要及时办理第二路电源的高压增容手续。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在手机上进行了一番操作，很快就办成了。 我们提交申请之后，供电局第二天来现场核验，然后通过他们的掌上移动终端，可以合理的规划线路，节省了像以往啊，还得往供电局营业厅跑办手续，有的时候还得跑好几趟，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一次都不跑，在手机上申请办电，供电局上门服务，省力省时又省钱。如此高效透明的服务，正是得益于当地电力部门放管服改革推出的阳光办电平台。平台今年九月在石家庄全面上线应用，实现了用电需求实时对接、线上互动、便利高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陈磊： 打造了阳光夜阔服务新模式、新体验。我们开通了办电的绿色通道，提供了线上的公开服务，并且实施了配套电网工程的提速行动。高压办电环节由原先的52个环节压缩到了10个关键节点，接电的平均时长整体缩短了26%。 截至目前，当地这项放管服改革措施阳光办电平台已经累计为1513户大中型高压客户提供办电服务，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13个工作日以内。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脚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进入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学期以来，各地各校推动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作业总量的时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99%以上的学校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99%以上的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注重做好幼小衔接、小初衔接，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98.7%的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 秋季学期以来，课后服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教育部表示，各地各校在课后服务时间，不仅指导学生有效完成了书面作业，做好答疑辅导，同时呢，还普遍开展了科普、体育、艺术、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有91.7%的教师参与提供了课后服务，同时呢，还遴选聘用了20多万名符合条件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到学校的课后服务，基本满足了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上学期的49.1%提高到了目前的91.9%。 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还介绍，校外培训治理取得了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了 83.8%， 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4.1%， 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为了推动双减政策落地，教育部将双减督导列为了2021年教育督导一号工程。教育部在微言教育、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以及中国教育发布客户端开设了举报专栏，接受群众的实名举报。教育部表示，8月份的8000条有效举报线索，相关的省市逐项核查，目前已经办结了 70%， 其余没有办结的 30% 主要是涉及退费的问题。因退费问题涉及双方合同，那么有的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核查，办理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从举报平台的数据来看，11月份共收到举报线索4280条，数量大幅下降，双减工作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进入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20号公布的疫情模型数据显示，截至到12月18号的一周，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到总病例数的 73.2%。 奥密克戎已经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国主要流行毒株。截至20号，全美已有至少48个州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美国儿童新冠病例近期也是持续的激增。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2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到16号，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达到17万例，较前两周上升了近 28%。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累计报告近740万例儿童确诊病例，而美国单周新增儿童感染病例数已经连续19周超过了10万例。自今年9月份第一周开始，美国已经累计新增超过了230万例儿童确诊病例。 美国白宫20号发表声明说，白宫一名中层职员当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总统拜登曾与这名职员密切接触，不过其检测结果呈阴性。白宫在声明中说，这名职员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针，截至19号，该职员并未出现新冠症状。 拜登曾经于17号和该名职员共同乘坐了总统专机，19号接受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并且在20号接受了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他将于22号再次接受检测。鉴于拜登已经完成了接种疫苗和加强针，他将会继续照常工作而无需隔离。 据路透社消息，当地时间20号，美国报告首例因感染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病例，患者来自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据报道，当地卫生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患者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生前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声明强调，没有接种疫苗意味着出现并发症的风险更高。当地一名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民众尽快接种。 欧盟委员会20号宣布，允许美国诺瓦瓦克斯公司所研发的新冠疫苗在欧盟境内有条件上市，使其成为欧盟批准使用的第五款新冠疫苗。欧洲药品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说，管理局下属人用药品委员会对诺瓦瓦克斯新冠疫苗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一致认为该疫苗试验数据可靠，符合欧盟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质量标准。 欧盟委员会同一天宣布批准这款疫苗在欧盟有条件上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公报中说，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迅速传播之际，需要加强疫苗以及加强针的接种。诺瓦瓦克斯疫苗是欧盟授权上市的第五款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为欧洲公民抗击大流行提供了额外保护。 据美国再生源制药公司和礼来公司的最新表态，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会使两款新冠药物疗法有效性下降。这两款药物疗法分别是再生源制药公司用两种单克隆抗体组成而成的抗体鸡尾酒疗法，以及礼来公司所研发的另外一种单抗药物。 再生源制药公司16号发布的公告说，虽然其抗体鸡尾酒疗法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有效性减弱，但对德尔塔毒株仍然有效。再生源制药公司表示，他们研发的下一代单抗药物对奥密克戎、德尔塔以及其他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有效，但临床研究至少要到2022年第一季度才会启动。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加拿大。加拿大电视台20号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10677例，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加拿大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过万。截至到目前，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数达到了190万例，另外呢，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了3万例。 加拿大外长若丽12月20号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证实，他的新冠病毒快速检测结果呈阳性。若丽称，他已进行自我隔离，继续远程办公，并且等待后续的检测结果。他同时呼吁民众遵守防疫指引。本月中旬，若丽曾赴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近日，加拿大渥太华市长、蒙特利尔市长、多伦多警察总长等均证实各自的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北京时间今天，英超官方宣布联赛不会停摆，将会继续按照原计划的赛程进行比赛。最近这段时间，英超的疫情非常严重，几乎失控。最新一轮的新冠筛查结果当中，有90例新增的阳性，创下了历史记录。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超各队仍然坚持不停摆的决定。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2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就福岛核污水的具体排海计划向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提交申请。此前报道，为了新设把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海底隧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已于14号启动了钻探调查。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我们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今天上午，北京冬奥公园标志性的景观节点冬奥之环正式亮相。冬奥之环和与之相连的高县公园将永定河和首钢园串联起来，实现了生态园林和工业遗址的完美交融。至此，公园内的冰雪森林、火车乐园等30多个景观节点全部完工亮相。 冬奥公园还是跑马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这里拥有北京首条全封闭跑马路线，可以实现边跑马边欣赏园中美景。不久的将来，游客来到冬奥公园还将感受到逛公园、赏永定河美景、观冬奥比赛盛况于一体的游园体验。 技术服务和保障工作是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的重要一环，工作内容涵盖了场馆内外的诸多方面。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团队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也有说技术是一种无声的东西，看的东西是非常直观，对吧？但是技术这一块有些东西是非常的他们也摸不着。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技术经理胡国庆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团队和工作内容。技术服务与保障工作听起来有些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工作内容却涉及到场馆内外的方方面面。赛前场馆整体通信网络的建设规划，赛时对场馆内各领域通信网络提供稳定可靠的网络保障，奥运会赛时提供的场馆的图像大屏及电视信号，赛时全流程的计时计分、成绩处理和成绩分发服务等等，都属于技术保障工作领域的范畴。技术业务领域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八大类群体：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技术官员、电视转播媒体、媒体、奥林匹克大家庭贵宾、市场合作伙伴、持票观众，还有工作人员。胡国庆介绍。 但是什么是技术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东西啊。像我们的这个网络，还有信息啊等等。像我们越野场馆的，在场地对面有一个大的大屏，这个音视频这一块，要为观众、这个媒体、 然后还有这个转播等等，还需要为它进行服务啊。 经过前期建设阶段，现在技术进入运行阶段，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和就绪，未完成的工作也在按既定时间推进。 昨天，位于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开启持续五天的缆车压力测试，检验这条交通大动脉的运行安全和承载能力，为赛时运行练兵。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依山势而建，七条赛道全长 9.2 公里，最大垂直落差达到900米。赛时，这里将会举办北京冬奥会11个小项以及冬残奥会30个小项的比赛。场馆运行时间长，搭载乘客数量大。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张家口赛区全力推进冰雪产业，打造冰雪经济新增长点。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在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装备产业园，一批新设备进行调试。这家能建造全自动化造雪系统的企业已服务六届冬奥会，并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提供造雪设备和自动化系统。作为国家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装备产业园已形成轻重装备结合、研发制造销售服务、运动体验会展全覆盖的冰雪运动装备全产业链布局。除了雪板、造雪机等，还有雪服、雪鞋、冰球等产品的企业也纷纷入驻，累计培育冰雪装备制造企业80家以上。 在这个冰雪装备制造方面，我们主要是规划了两个冰雪产业园，一个是张家口高新区冰雪装备产业园，一个是宣化冰雪产业园。这两个冰雪产业园截至目前已经落地18个项目，总投资11.49亿元。 12月21号到22号，北京海淀区北下关街道组织开展相约冬奥会筑梦北下关系列活动之冬奥体验进社区活动。活动通过歌舞表演、趣味运动项目体验等形式，1000多名体验者在家门口即享受到了冰雪运动所带来的独特乐趣。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活动开始，冬奥测试赛期间，在首都体育馆外围值守的志愿者一起唱跳了冬奥歌曲《一起向未来》，模拟冬奥火炬传递活动，吸引了在场许多居民的参与。在起点出发后，手持银红相间象征冰雪相约的火炬，按照火炬传递路线奔跑。大家沿着冬奥火炬传递路线完成传递并合影留念。许多居民表示体验了一回火炬手，心情十分激动和自豪。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旱地冰壶、模拟冰球、奥运知识问答等项目体验。在冰壶体验区，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动作要领，介绍比赛规则。体验者进入赛道，推出冰壶，小小冰球如何射门也大有门道。冰球体验项目也很受欢迎，体验者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挥舞球杆击球入门，更是大快人心。北下关街道作为冬奥场馆首都体育馆的属地街道，已陆续展开了趣味冬奥线上知识问答、冬奥寄语征集、运动健儿面对面、科普讲解、主题绘画等一系列丰富的冬奥宣传活动。下一步还将不断开展形式多样、趣味盎然的宣传活动，让大家体会冰雪运动的快乐，形成全民参与奥运的浓厚氛围。 近日，冬奥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趣味活动吸引学生了解冬奥。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这两天，北京亦庄实验小学2年级的同学们进行了一场以北京冬奥会为主题的桌游游戏演讲展示活动。活动中，大家在学校操场上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不同类型的桌游，有人负责画画，有人负责剪贴，有人负责查资料。其中冬奥飞行棋吸引了很多同学积极参与。 这个里面的问答卡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冬奥会的知识， 特别重视体育精神的渗透和传承，并且把它融合在我们的很多的课程。 再来关注澳网方面的消息，穆霍娃目前已经确定要退出明年的澳网，这也是继小威廉姆斯、普利斯科娃、安德莱斯库以及布拉迪之后又一位确定要缺席澳网公开赛的女单球员。去年澳网女单四强当中的小威、布拉迪和穆科娃目前都已经确定会缺席2022年的澳网，只有大阪直美在报名名单上。还有呢，穆霍娃的缺席原因权威媒体目前尚未报道。 2021年短池游泳世锦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继续进行，第五个决赛日争夺，女子100米蛙泳 唐前婷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下本届世锦赛中国队的第四枚金牌。女子200米混合泳，于一婷拿到了一枚银牌。李冰洁率领中国队获得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季军。男子50米蛙泳，严子贝以半决赛第六名身份晋级。 再来关注中国男篮，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休赛调整， CBA 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25号拉开战幕。而在昨天，北京首钢队进行了本赛季第一次公开训练课，林书豪和吉布森两名外援均亮相。而本周三，首钢队将会前往长春赛区，为下一阶段的比赛做冲刺的准备。 东单体育中心是北京市中心规模最大的群众性体育场馆之一，留下了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东单体育中心整体改造工程资金申请报告获得批复，北京市发改委同意对东单体育中心整体改造工程项目给予北京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据了解，改造项目计划于今年底完成主体工程。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今天呢是冬至节气，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京城老字号为食客们备足了样式丰富的饺子，同时呢，御寒保暖的特色美食也集中上线了。今年冬至，多家老字号饭庄都是注重创意营销，助力传统食俗文化的传播。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一般北京这边过什么节都是吃饺子，因为羊肉不是暖的吗？进补一般都吃羊肉， 口感挺清淡的，确实没有膻味，饼了也特别好吃。 上午11点，在位于迪安门外大街的老西安饭庄鼓楼店内，羊肉泡馍、辣牛肉等美食为冬至增添融融暖意。馍饼上的鼓楼造型图案给食客留下味觉与视觉的双重印象。老西安饭庄鼓楼店经理白慕沙介绍， 我们窗外的往北70米是咱们北京的鼓楼，历史比较悠久，我们要把特殊的地理环境、咱们的字号也印到馍饼当中。冬至了，为顾客提供了羊肉和牛肉的一些菜品，泡馍非常滋补的汤，每天是经过100多斤的骨头熬制，营养也非常丰富。网红的羊肉串，肥肉相间，外焦里嫩，最多的时候每天销售10000多串。 在后海的烤肉季饭庄什刹海总店门前，印有冬至字样的红色门条幅喜庆夺目。冬至吃饺子是重要传统食俗之一，烤肉季准备好200-300份五彩饺子的食材，丰富食客的餐桌。烤肉季总店经理鲁建伟介绍， 5个颜色用蔬菜的汁儿调出来的，点5吃预定，客人都会免费来一份冬至的饺子，能够应景。冬天的时候有一个讲究，叫每遇雪则暖食，赏梅吃制羊肉，制的烤肉备的料光羊肉是300斤，相对来说比平时要多一倍。五吃现在让大家更多的从线上直播的方式看到五吃的全过程。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明年亮马河航线将延长到红领巾湖，全线6公里规划为国际风情、园林风采、运河风貌、古都风韵和自然风光5个段落，构建全航线生态系统，实施水体循环自净，补水增加流动，在实现通航的同时，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 12月25号、26号，中国顶尖舞者之夜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本场演出由国家大剧院、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打造，是中国舞蹈界最具权威性和专业性的舞蹈明星演出，堪称是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武林盛会之一。 在这场武林盛会中，刘岩、王亚斌、曾明等一大批国内优秀舞者将齐聚一堂，携手2021年度顶尖舞者与2021年度顶尖舞者之星，共同带来20多支精彩舞作，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书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日前，根据楚汉相争故事改编创作，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担任总编导和艺术总监的舞蹈作品《十面埋伏》在天津大剧院上演，这也是本作品继去年10月份之后再次到天津演出。 记者昨天在故宫博物院零废弃项目两周年总结会上看到，九个废瓶子经过再造，可以织成约一米长的布料，之后嫁入文创师的巧思，印着精美中式花纹的围巾，绘着瑞兽图案的环保布袋，画着玄子彩画的眼罩等绿色文创上新。据介绍，两年来故宫垃圾分类回收率平均值达到了45%，人均垃圾减量率达到了89.2%，每年的总碳减排量相当于期间719棵树一年吸收的碳汇量。 昨天以年轻人日记的独特视角，展现脱贫攻坚战役当中扶贫工作组精神风貌的现实题材电影《春天的约定》在张家口站首映式于玉县举行。电影将镜头聚焦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组的成员，用生动的画面、真实的情感、感人的故事，记录下了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记录下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征程当中的历史足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全景式谱写抗美援朝英雄史诗的电影《跨过鸭绿江》自12月17号上映后，在全国掀起了观影热潮。观众通过该片回顾可歌可泣的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截至到12月20号的晚上6点，该片累计票房已经超过2000万元，上座率远远超过同档期其他影片，领跑贺岁档市场。 今天动画电影《小虎墩大英雄》正式宣布定档2022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2月1号。定档预告以及海报充满了欢乐的新年氛围，小虎墩朝着梦想出发，带着新年踏上新征程的劲头，为观众献上了一部极具年味儿的国风合家欢动画电影。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6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舒润， 我是思萌。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